牛醫生與狗護士的錄音時間又回來，情商花筍哥在做錄音， 這個是封煙 四，封煙四 OK， 好， 留意一下電話身邊那個朋友是不是你啦，第一，第二，多謝你們這麼多年來的支持。 哎呀，好掛住你們， 我也很掛住你啊，大佬。喂，剛剛收工了？ 收，我四點半就收工了。 哇，這麼好的？ 其實呢是做完這些事我都沒什麼固定的上落班時間的。 哦， 所以就比較自由一點。 哦，明白明白。哇，不過你做電啲嘢放得工都好屌啦！香港我啱啱先聽完個聽眾講，翻朝頭早六點放夜晚八點，大佬。 係啊， 同埋有聽眾咧， 我都去你哋上班時間都比較長啊，同埋大部分人 冇辦法啦，香港地係咁撚樣啊！ 屌，其實可唔可以唔？可唔可以有啲第二啲工？係咪全部都多數係咁樣咧？其實 香港地大部分工作都係咁嘅。 應該怎麼說呢，如果你譬如說你做一些比較有體制的公司，譬如說銀行，那你就九五咯。如果你是做大公司呢，通常的時間呢就是穩定一些的。但是譬如說，但是香港除了大公司就有大量的小公司的。咁同埋好似我哋好多人係冇呢個真正上班時間，一打開眼就行埋電腦去做嘢㗎啦，做到咪合埋隻眼為止囉。 係 同埋你合埋隻眼就唔代表你唔再打返開㗎喎。你喺中間嘅時候，如果呢個客户突然間凌晨諗起你嘅時候，你都要多謝佢諗起你，然後就繼續去上班工作㗎喎。喂，係咁㗎啦，你有目的㗎嘛，唔係免費㗎嘛，係咪？ 其實我都是咁嘅，不過咧，我雖然落咗班，但係咧有嘢做，或者老細咧俾電話，都係隨時做緊嘢嘅，等於係。只不過咧，即係落咗班啊，休息時間咧，其實大家都盡量唔做嘢啦，就係咁樣。 哦，咁啊，呢個要大家老闆同埋夥計中間有共識先得咯。因為所有老闆，除非佢如果做份生意係佢嘅，佢一定係24小時都諗緊嗰件事。佢邊有老闆自己休息唔到，夥計就冇得休息啦。通常都係咁樣。 係啊，見到平時咧，其實落到香港見到你哋好多人得翻落咗班，見到有十點幾、十一點都啱先食嘢嘅。 喂，香港地成日都係咁嘅喎，嗰餐唔係宵夜添，仲要係晚餐嚟啊！屌， 可能係午餐。 係啊，屌你！我老细几捻变态，我老细嗱，我做医院噶，我喺医院做，我老细可以夜晚黑凌晨咧， 佢喺医院做病人， 屌你喺医院做，佢凌晨 send WhatsApp 俾你叫你去做嘢，屌你啊，真系几捻惨啫，而家做嘢真系 唔理得唔得咧？ 吓？ 唔理都得唔得噶？ 唔理唔捻得啊！屌佢第日咪话翻你咯，喂阿狗，你嗰日唔理我喎，屌你，几捻大镬啊真系！ 因為有時我電話壞咗嘛，睇唔到嘛， 唔夠膽啊！ 因為大家其實喺工作嘅環境裏邊咧，冇人相信對方講真話嘅，大家都用大話嚟溝通噶嘛。咁但係大家就係睇緊，咦？你個大話究竟講得離唔離譜？如果你話個電話壞咗都可以講得出嚟嘅時候，其實咧佢唔係覺得你嗰個唔係大話，你係侮辱緊佢智慧。 因為唔夠膽，因為香港地做嘢嘅文化，我諗比內地一樣嘢好唔同。香港你揾食嘅機會咧冇內地咁多。嗱，內地你可能東家唔打你，打到西家；香港你打東家唔到，你分分鐘就黑食啦。即係可能你好長時間都揾唔到嘢做咯。 係啊，睇得出感覺到嘅，因為有時候咧，我以前咧嗰份公司咧都係香港公司嚟嘅，有啲香港人過嚟。感覺到他們做事的態度是就是這樣，其實因為我們反而可能就無所謂一點，其實 黃大仙，我想問一下，你是一個內地人是不 是？是啊，沒錯，是啊。 你其實會不會很認真香港人的呢？ 其實我想問，香港人是不是很 認 真內地人呢？ 我答這個東西，我想答黃大仙，我第一，我不憎內地人，不但止我非常之喜歡和內地人相處，這個是真的。我第一，是 不是女的？其實 男女我都是。我在淘寶買東西買很久，我在淘寶跟人家的溝通，我可以告訴大家聽眾聽，那個服務的窩心態度好過很多香港人。你在淘寶換貨，人家都會告訴你，我試過前幾天去買了一個鐵架，鐵架就掉了， 咁人哋就叫我，我話我一日 send 翻俾你，佢話你唔使 send 啦，凹咗我哋都冇用，我 send 個新嘅俾你。我曾經試過有一個凹咗嘅鐵架過去而家換，個而家嗰個人，嗱我呢番説話完全冇講嘅大話噶。阿九哥，你個鐵架凹咗，會唔會係你自己整凹？哦喂，我啱啱拆開變成咁喎。你拆开，点解你凹咗都仲拆开佢嘅？我唔拆开，我点知里面凹噶啫？咁佢就问我啦，佢话究竟你系拆开佢先见到凹啊，定凹咗你都拆开佢？我真系想话阿姐呢度有冇菜刀埋？我去第几层买菜刀？我谂住攞把菜刀嚟斩你老母块！即系你换货，你又换货啦！你讲咁捻多嘢做乜捻嘢？最后佢做咩咧？唔换俾你咯。 哦， 换俾你咯，系啊。 啊，佢咪唔换俾，因为你拆开个包装嘛，佢话。佢話因為你拆咗個包裝散曬，佢冇辦法換俾你。我話我唔拆開個包裝，我點知裏面凹嘅咧？真係之後我寄撚咗封信去而家度投訴，你知唔知而家覆我係非常之搞笑？佢就話我哋會因應你嘅處境，向翻嗰個包裝箱嗰度咧就反映翻。我屌佢老母啊！咁啊知道冇反應啦，屌你！嗱喺內地。基本上呢啲唔會發生，人哋要換俾你，你影一張相，人哋就換俾你。第一，服務態度同香港爭好撚遠，香港嗰啲真係找渣子式嘅服務態度。第二樣嘢，內地人比香港人更加嘅純真，同埋真係嚟得直接。女仔嚟比香港嘅女仔嗱，講男仔有呢樣嘢，女仔比香港嘅女仔更加純品。香港嘅女仔，你想同佢有進一步嘅關係，講咩？講錢，你唔好講咁撚多嘢。你冇錢，你收皮。就算你俾咗錢都好喎，仲要俾得唔夠多喎。香港地你請啲女食飯一千兩千，人哋睬你都戇撚鳩啊！俾個閪你屌個俾條毛你啊！你仲要香港溝女咧？我就覺得係點咧？不但只是要黑啊，仲要是非常之咁卑躬屈膝，呢样嘢系我自己嘅睇法，所以我好喜欢同内地人交往嘅。 但系佢中意同内地人交往，因为佢閪容易屌。 屌你 啊！唔系，即系嗱，我点解会咁样问咧？我首先其实咧细佬咧以前系未即系做影相之前咧，我咧都成日跑北京、上海、广州嘅，即系我。舊老闆有很多生意在中國大陸裏邊，所以我都成日走嚟走去嘅。所以我本身我當然有討厭的大陸人，呢個是事實嚟嘅。但是咧，我很多拍檔，即係好多同我合作過的夥伴，同埋我相識的攝影師咧，即係都是一等一嘅，即係good， 即係非常之高質素的中國人，亦都有咯。即係呢啲嘢咧，雖然我的問題問得不好啊，即係人一定是有好有壞，有高質的亦都有劣質的，呢啲亦都係每個社會都不可以避免，我認為。咁但係 啱嘅，宋哥記，你問我啱，其實我都明白你意思嘅。其實咧，即係響我所呢個接觸的香港人又好，或者內地人，其實大家我哋。向我可能我所處的環境會稍微好少少啦，多數其實對香港都不會有啲咩更大嘅而且可能咧，我是廣東人咧，對其實同香港可能聯繫比較多啲，就冇可能冇網絡上啊，或者電視上面見得大家話、 哦、就係、是、大家睇嘅電視節目都好接近啦，其實如果係咁， 係啊，所以就可能比較。唔存在話咩真唔真啊，或者係都冇呢方面嘅問題啊，可能係我個人覺得可能係因為我哋廣東嘅原因。 咁你但係會唔會有一個嗱？點解我又會問呢個問題呢？其實咧，譬如話。之前咧，你知道香港人反內地人都呢啲新聞都成日都有啦，特別喺大陸嘅官媒上邊咧都有發生過一件事嘅，就係、是有一個你一定睇過噶啦，有個香港人去踢一個大陸人嘅夾。只夾一爆開咗，裏面全部都是書嚟嘅。跟住然後嗰個女仔咧就講話：我其實上嚟買書係咪都唔得？有冇睇過呢條片啊？ 冇。 咁但係咧呢啲咧咁嘅呢啲內容咧，其實咧喺大陸咧嘅微信網裏邊咧，其實咧都封存咗一段時間咁樣啦。咁有時咧大家互相討厭咧，其實唔係真正有一個具體嘅行為係好真理，而只係大家個討厭咧都出現喺微信上面嘅朋友圈上面咧，因為接觸咗一啲不良嘅資訊，然後增加咗大家嘅誤會咯。 係，我覺得好片面嘅。其實我平時如果睇住呢啲嘢咧，我都係笑一笑。其實相當片面嘅，就好似大陸咧好多平時啲負面嘅嘢或者乜嘢，其實咧你當你自己接觸咗呢個社會又好，或者呢個政府又好，其實並不是即係那麼唔好啦。其實都有好一面嘅，不過其實都係好片面嘅。我哋網上睇嘅任何一樣嘢，所以我平時對呢啲嘢嘅睇法都係唔會有產生令唔會影響自己啦。首先係。 我覺得係咁樣。 黃大仙真係都係有呢個獨立嘅 思考能力， 係 係。主要係受你哋影響嘅。 多謝你。 主要係受九護士影響嘅。 多謝你俾呢個光環我哋。喂，大哥， 我光門你啊！ 喂，我想問下你咧，呢十年來咧，我哋陪住你食，即係陪住你長大啦。其實你會不會是有一些事覺得是的，這兩個人真的有些事給了我，令到我生命裡面有些即改變，或者是令到我看事的時候有些 有的 多謝你 有的都有可以說是有自己的一個價值觀，或者因為以前呢其實最十年前我自己都唔記得個具體時間嘅，好早嗰陣咧，我喺邊啊？我自己記得係喺海南度做嘢嘅，三亞知啊？兩位應該記得清楚個地方。嗰時候咧，其實都算係叫做咩背井離鄉啊，離鄉背井啊，去到好遠嘅地方。係啊，嗰個地方都遠嗰時候嗰陣人工應該係好似3500，我記得係三千。 咦？感覺比較即係真係差緊火啲喎，真係。 是啊，比較都算有比較兜踎的時候啦。那時候一個人在外地又沒什麼嘢，都聽到你哋節目，算是有一個陪伴啦，同埋有令自己更加啲乜嘢唔好咁氣餒啦。因為可能啱先仲喺度話起，其實我呢邊網上啊或者淘寶啊呢啲嘢，我哋呢邊算係仲可以話係你。我記得以前節目講，算係有啲做我哋做嘢啊，我呢個社會都算係有個希望喺度，大家都算係有個拼搏嘅方向啦，都係會有，算係有自己嘅回報嘅，其實都算係有，所以我哋都係話努力咗。其實我都睇得出感覺，香港人咧反而好似佢比較話做廿九唔做廿九，唔會再有啲拼搏，因為確實。我自己都感覺到，確實機會，我哋內地呢度確實係大好多嘅。其實 啱，香港冇希望啊，係。 係，我以前咧嗰陣初話聽你做嘢時候，其實自己都喺個好窮嘅，雖然依家都好窮，但係咧即係自己做嘢努力，都算係依家可以買得起樓，買得起車，其實。 你好有钱，阿顺哥买唔起楼啊！屌，顺哥而家都买唔起楼，屌好卵惨，顺哥。 佢揸住啲钱养女啫，系嘛？ 唔系啊，佢系揸住啲钱又养唔到女，又买唔到楼，屌！ 仲要我仲系冇叫鸡啊！ 其实咧，即系我想表达咧，其实话咧，真系即系 喺而家嗰个接触不佳。 咩政府 系听到， 咁开明啊！其实系啊，即系话我哋算系仲可以话自己少少努力，仲有啲希望。 啱，内地系有希望过香港噶。 哇，其实 咦，阿黄大师，你嗰边睇嚟收得麻麻地喎。 系。 啱先入咗电话，可能信号啊断咗少少。 而家冇事。 好，可能用紧4G，可能仲可以两边。 哦，明白。 系啊，但系依家咧，依家外地嘅楼价都冚冚声，都好犀利。依家都 你都仲买得起喎，咁真系好嘢喎， 好叻啊，真系。 咪就 系 咯。 我想问下黄大仙，你系买都市圈嘅楼，定系买即系郊外嘅 郊区 啲嘅？ 我就喺呢度，应该算系东莞嘅市区啦。我就喺自己做嘢嘅隔篱嗰度买，就姜妈。如果翻工揸车，一首歌未听完就到公司。 哇，好嘢喎！ 黃大果然係真係 有啲辦法喎、啊，你 係咯，不如帶下細佬得唔得咧？ 唔係，都係嗰句受你哋係呢個指點嘅。 啊，多謝你，多謝你。 點解指點唔到自己嘅？呢啲真係能言不自已啊！ 咁啊，香港機會少啫，屌你！所以我哋咪搞成咁撚樣咯，屌！ 其實咧，聽節目咧。覺得順哥係要注意一下身體，聽到同埋九兄都係會成日唔舒服嘅，你哋好似 係啊，捱壞咗啊，真係捱壞咗，唔係講笑啊！我哋翻工啊，屌幾撚慘啊！真係講你都唔信咁撚陰功啊！屌翻工水都冇得飲啊，唔係講笑啊，真係水都冇得飲啊！ 同埋咧，香港人嗰個工作壓力係大嘅，即係我唔係講工作多喎，係講工作壓力大喎。即係因為我哋同你哋冇咗，我哋冇嗰種流動性啊！即係我哋今日唔喺九龍翻工咧，我係唔可以諗去香港，最多都係去到香港度。 我係冇辦法話，誒、哎，我聽日上深圳做嘢，因為我哋有好多地域嘅限制俾咗我哋自己，我哋亦都唔敢咁容易得罪人，亦都唔敢咁容易拍老闆台，因為我哋圈子實在太細。 系啊， 系啊， 诶，迟下咪高铁通咗咧，方便啊嘛。 啊，迟下高铁通咗，可能真系一个机会啊！你讲得啱。 系啊，你就会去大湾区嘅青山医院咯。 屌，人工啊，大内地人工啊，仆街啊，屌！ 喂，可能我哋都唔得嚟啊。过嚟呢边系呢个咩高端人才咯。 我諗就未必啦，因為我近來咧近幾年，我接觸到好多喺內地落嚟受訓嘅醫護人員，佢哋嘅知識領域同埋佢哋嘅待人處世態度，或者係嗰、那個對待醫療嗰個系統嗰個方向，係比香港好多嘅護士優質好多。 哦，咁樣㗎？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 因為咧，我 係 因為我之前咧都是人哋介紹個女仔俾我識啦，都係呢邊嘅醫院嚟嘅，我都問咗佢，講起你哋啊嘛，佢話佢哋係冇錯派到你哋嗰邊，佢就話就對你哋，佢話咁可以話兩個世界，因為你哋要求好高 啊，係啊，我哋要求冇得出錯咯，我哋要求就唔錯得咯， 而且人工咧爭好遠嘅。 哦，明白明白明白，啊咁同嗰個女仔有冇發展下咧？你 後嚟冇啦，因為覺得佢比較悶啊，雖然後學，雖然係好後生。 佢邊樣嘢令到你覺得悶咧？ 佢唔出聲啊！你同佢講嘢，你同佢講嘢，佢先會同你講嘢。所以因為本嚟咧，其實我自己都算係比較悶嘅人，即係落咗班之後，落咗班，因為上班我哋做呢行其實就對人嘅，平時就上班時候興奮咯，落班你就會靜下嘛。其實就想。上有一個人會活潑啲啊，或者會好啲咯咁樣啊。 明白明白，我覺得呢個女仔佢個本質唔係咁，佢需要咩咧？需要人氹。通常啲女仔佢點解會咁就係、是、我要人氹咯，我要人呵如鳳雛，氹我開心，跳火圈啊，吞刀啊嗰啲咁，呢啲先衰啊！你撇佢啱噶啦。 我上一個女朋友就係咁，所以同佢散咗。 但係玩咗未先？玩完先至撇啊！呢啲 屌可能咁嘅人，屌咁又唔得嘅，你唔好咁樣教人先得㗎。 我冇教佢，喂佢都唔到我教啦。大家咁 你唔好咁樣指點人嘅，屌你 分享 呢啲錢叫黐上身啊！屌黃大仙一黐上身包你走唔甩啊！話俾你聽。 誒係喎，咁今日係咪休息啊？ 我今天休息的特登攞咗一日時間出嚟做呢件事嘅。 我就是工作嘅，都一路同你錄音一路工作嚇。 啊，係喎，我諗起個問題嘛，你其實咧係乜嘢令你哋可以堅持做十年咧？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你哋比較犀利。 我自己阿九護士嘅堅持就係原因，我對呢個社會仲有好多嘅火未發完。第一。第二樣嘢，我仲有好多嘅不滿喺呢個社會上邊。我覺得個社會有好多嘢好扭曲，但係就係因為呢啲嘅扭曲，我哋仲要去接受咗佢。我覺得我需要出嚟為呢啲嘢去發一發聲，為一班人被呢個扭曲嘅思想同埋意志壓制嘅人去到出一出聲。 我係比較簡單，我係純粹怕悶同寂寞嘅啫，即系咧，然後咧要揾啲嘢咧去躺失下自己啲時間，其實係咁嘅啫。因為咧嗱，我坦白講，你咧喺個即系咧日常嘅工作咧，其實係厭惡嘅。OK， 你每日都會重複噶嘛，係咪？咁你但系咧你總係會有一啲位咧，你突然間咧會留意到一啲嘢，你係覺得好撚唔妥嘅。譬如話，你以前都聽過我哋講，譬如話有啲女同事可能借住自己嘅性別優勢去壓榨你，或者係令到你咧工作上面唔如意，或者咧我哋好多即係好多好細微嘅嘢咧，平時啲人係唔研究嘅，我哋就專講嗰啲，就話俾你哋聽呢個我哋即係都係喺個工作裏面咧去留意到啲嘢，然後盡量同大家分享啦。我覺得係一來係悶啦，二來係覺得嗰啲嘢有趣啦。 哦。幾好， 多謝你，多謝你同我哋行咗十年啦。 喂，咁你中意聽阿九護士多啲，定中意聽筍哥多啲，定中意聽牛醫生多啲啊？ 哦，講起牛醫生，爭啲唔記得咗。 唔係啊，唔記得好正常，因為佢消失咗好撚多年啦，屌！ 其實你哋幾個主持我都好中意啊，真係講真嘅，仲有我仲有記得仲有一位嘅，哎呀死！ 沙哥。 话？ 花哥。 系冇错，系啊，花哥系啊。 系啊，花哥已经失咗踪啦。 花哥真系完全失咗踪喎。 诶，因为佢 仲有冇联系噶？ 佢俾我哋个电话都打唔通，冇办法揾到佢。 哇死啦！ 因为佢花哥系一个好得意嘅人嚟嘅，佢中意沉迷一件事，佢会全力以赴地去做。当佢要抽身嘅时候，佢连电话都改埋，冇办法揾到佢。 今次啲。今次啲咩 共產黨特務啊？ 係啊，間諜嚟啊！呢個真係 係啊。不過順哥咧，聽起嚟咁多年咧，係我記得舊年都話過，成長得好快，因為平時咧可能讀多啲書啊。 阿順哥睇好多書啊，真㗎呢樣嘢。 係啊，係啊， 就即係啲客氣啫，客氣啫。 我自己唔係自問自己都做唔到，其實係。真系好难静落嚟话睇书啊！ 啊， 最近 大佬，你听我讲一样嘢，点解你静唔到落嚟？就系因为你生活太多嘢玩。点解我哋两个可以睇到咁多书？就系、因为生活冇钱冇嘢玩，咪可以睇好捻多书咯、啊！屌，好惨啊！其实 你咪好多嘢玩嘅。 冇啊，玩下女啊，音乐啊咁咯，冇咩特别嘢玩噶。冇钱嘅时候仲玩唔到添，焗捻住睇书。 玩女嘛，咪玩音 乐。唉，呢啲嘢玩多都会闷。 唔系闷啊，系冇钱玩啊，大佬。 同埋，其实坦白讲咧，系我个谂法系好聚焦嘅。咩意思呢就系、你咧一段时间咧里边会思考嘅问题咧，其实咧都系好接近嘅。譬如话你今日咧去谂点解你同人哋沟通得唔好，咁然后咧你听日咧你就发现，咦？点解我又屌鸠人嘅？后日你又发现咧俾人嬲同埋嬲咗人咁样，你全部可能系沟通问题。咁你嗰期咧就会其实都唔使好复杂嘅，你咪百度一下一啲同人中间沟通嘅知识。咁其實亦都係對自己有幫助，因為你其實無釐啦家咧，去讀啲無釐啦家嘅嘢咧，其實對你個腦咧係一啲好處都冇嘅，反而你帶住一個問題去睇嘢嘅時候咧，你個吸收仲能力仲高啲添。 係啊，我之前自己都係嘅，其實就因為無論工作中啊或者生活中啊有啲咩問題啊，嗰陣咧就會諗起話真係想讀下書，其實唔係想讀書，係想解決啲問題。 係， 我就想解決問題或者令自己有啲提升又好啊，或者係因為畢竟都要進步啊，係咪就係、咁樣咯？ 因為睇書可以令到你揾到一個特別啲嘅睇法同埋角度去了解一件事嘅。 係啊。冇錯， 呢個係書本能夠俾到你。 喂，我想問咧，呢、這個咧以前香港我哋後生嘅時候啦，我哋就睇咩《Playboy》《龍虎豹》啊，《科奇倫》啊。 哦。 咁如果內地人咧後生嘅時候睇咩鹹書嘅咧？ 內地冇鹹書㗎。 咁可唔偷運咧？ 可能我哋呢邊咧即係近啦。你啱講起咧《龍虎豹》咧，我哋有睇過嘅。 係咩？ 國際書嚟㗎，係 啊！屌你，你去買本《龍虎豹》俾我睇，外國。 唔係啊，人哋唔係國外國大陸啊，但起碼都係亞洲亞洲流行書籍啊。 龍虎豹啊，同埋仲有一本唔記得，好似係咪《格流》定係咩？我記得。 格。 都係香港邊買翻嚟又帶過嚟，有仲有啲漫畫書咯，漫畫書內地有嘅。 哦、 我想問下，係咪非常之咁即係你捉到係會好大件事嘅咧？係內地即係賣呢啲書籍？ 你指嘅賣書又話定係睇書定 係話？賣即係賣呢啲咁嘅鹹書係咪好大鑊嘅咧？捉到？ 我自己認為嚇唔會係好十分大鑊嘅。 哦，明白。 可能係話呢個最多係話唔想買呢啲嘢啊，或者點樣？最多咪罰個錢咁樣。 其實你 因為以前我哋即係嗰陣咧，都係好興有啲書店啊，或者出租，大部分都係有少部分呢啲嘢。 我想問同埋，如果你比較起嚟咧，我諗你對香港都多多少少有啲了解啊。你會唔會覺得其實香港人咧喺性方面都係比較保守一啲嘅咧？ 好似係喎。 你有啲咩根據咧？ 首先言語上邊就好少談及呢啲嘢，其實係。 哦，係咩？我哋成日講喎。 屌，我哋喺度講啫，你試下喺街講，你喺巴士站揸下條女大波啊嘛，聽日要揾街差館熟你啦，屌你！ 唔係咧，同埋咧，我都同有啲以前咧香港同事嘛，甚至好熟嘅話，都好少講呢啲嘢，唔係好少講，即係好少話，好自然，好似依家咁樣，好自然咁講出嚟，好少啊。 係。 但你哋自己朋友之間就講得好多嘅， 朋友之間好隨便啦、啊，可以話係。 哦，咁你哋譬如話，同學中間會唔會發生性行為嘅咧？ 同學 之間啊？ 係啊，即係譬如話同學啊，或者同事啊，即係放工去打個友誼波咁樣，係咪都好 common 嘅咧？好普遍嘅咧？ 其實唔普遍，但係係有嘅。 哦， 唔普遍，不過係有嘅。我知道嘅，可能我所處嘅呢個行業啊，或者呢個環境係會有呢啲情況嘅。我了解有啲情況嘅， 明白明白，因為內地個文化其實比香港係開放好多噶，個性文化，你唔係好似香港，屌你啲女，你望多兩眼，眼珠都挖埋你出嚟，一係就 me too， 屌你老味講下俾佢性騷擾，屌你香港而家好興，因為個女權咧，香港同內地係好唔同啊，內地個女權主義冇香港咁飆升得咁嚴重啊， 係啊，冇錯，係啊，喂，唔係啲鬼妹好啲嘅咧，其實 鬼妹仲衰啊，屌！ 我屌， 鬼妹好大镬噶！你喺呢方面触痛佢嘅神经就好难。 系，因为我哋咧讲紧鬼妹咧呢个讲法咧，其实好广阔嘅。譬如话咧，美国都有多州份啦，系咪？ 系。 譬如话佢系犹他州咁样，犹他州咧就系一个即系好有呢个犹太教即系嘅背景嘅地方嚟嘅。咁佢哋嗰啲人咧，嗰种保守程度咧，就系同我哋啲真女系差唔多嘅。嗰度啲妇女，譬如话你讲下波罗咁样，都已经系真系要机关枪打死，同埋需要咧搵啲法术，要搞一搞佢啊。咁但系你相对你譬如话佛罗里达州咁样，咁系你见到嗰度啲沙滩啲女都唔中意着，都唔戴薄洛嘅。咁你即系同样咧，我哋都嗰啲都叫做鬼婆。你譬如話西班牙人，即係可以通街打車輪同埋調情調一個晏晝嘅，南美洲嘅人都係咁樣，但係咧你去到英國就唔係咁樣啦。特別你譬如話愛爾蘭咁樣，大家通常都中意著衫嘅。咁你可以睇下嗰個唔同地方咧，我哋所講嘅鬼妹咧，其實咧個分別係好大嘅咯。 哦，明白明白。 因為內地女仔我接觸過多，即係內地女仔好多啦。咁內地女仔其實好。即係嗰種態度係比香港女仔熱情同埋冇咁多計算嘅喺性方面，香港嘅女仔喺性方面嗰個計算多到你真係不堪，即係真係多不勝數啊！第一，我喺嗰個性上邊可以換到啲乜啦？呢個最基本。第二，我俾出咗呢個性，我可唔可以換翻愛情啦？佢會唔會對我好耐啦？佢會唔會俾啲乜乜乜乜我？香港好計算，我內地好少，因為內地個女權冇香港咁嚴重。 我分享一下，我記得咧，第一講起呢個話題咧，我以前有個女朋友，其實都嚇親我嘅。其實有啲笑話，啱一開始嗰陣咧，佢就話：哎呀，我呢個好耐冇過過性生活啦，我對呢方面咧十分之睇重。其實咧，我自問自己咧，其實都好鹹濕一個人嘅。但係咧，我聽到佢咁嘅態度咧，我自己都驚一驚啊。 係。即刻俾炸乾咗。 唔係啊，覺得自己咧有呢個心理嘅負擔同埋壓力，因為咧我從來咧唔知係咪男人定係話自己以前啊後生就會，依家唔會啦，就話覺得呢個性同埋呢個感情啊係分開嘅，其實係其實咧就好少咧將佢溝埋一齊，入都有咁嘅情況啊，好少將佢溝埋一齊，但係咧就會有呢、這個自己有壓力啦，後嚟都慢慢都因為我自己係因為呢啲事咧，大家會分開分離咗啦，就咁樣。 哦，即係嗰條女別太大食，你都頂唔順。 佢唔係太大食，即係佢將呢樣嘢睇得好重啊。其實係。 喂，咁啊，梗係會重啦。嗱，阿黃大仙，我想講一樣嘢。 你介紹俾狗護士嗰陣時。 屌你！性同愛係分唔開嘅。一個女仔如果中意你，佢一定會成日想同你做愛，呢個係必定。係 啊。 呢個誒。我哋性係建構呢個社會最基本嘅元素，所以喺愛情裏面，如果閹割咗性，佢一定行唔通。點解呢個女仔成日都揾你去做呢樣嘢？就係因為佢太中意你，所以先咁樣樣咯。咁但係現實生活中好多錯配嘅，譬如我同寶寶龍係食齋嘅咁啊，屙撚啊，屌你！喂，一個月先喂屌一次閪，唔係話大佬，喂咁其餘嗰29日咁點咧？仲有10幾日，你話大姨媽屌喂，好啦惡過喎。嗱咁呢啲咪就係真係社會錯配咯。 你應該轉頭打翻個電話俾佢， 點解？ 唔係我同佢講， 屌你！ 唔係或者你叫佢打電話俾狗護士，狗護士咧佢食極都食唔完嘅佢。 唔係因為一個人愛另外一個人，不斷想做嘅，真嘅真嘅。 係啊，我就話咧，其實咧，即係以前咧會有咁嘅諗法，依家就唔會啦。依家係嘛，年紀大咗唔會啦。年後生就真係會咁諗嘅喎，其實 係係係，後生佬會咁諗，呢個好必經嘅階段。 係後生有㗎，同埋咧，你啱講起內地女性咧，可能會唔會我哋換個角度咧？其實咧，會唔會因為我哋內地啊，你因為啲性嘅問題咧，其實咧換嚟嘅回報又好，或者金錢好，其實咧機會比香港低咧，其實反而咁樣咧，可能會唔會大家？ 有破 喎，因為佢換嘅機會低嘅時候，佢咪嚟得直接一啲咯，即係直頭同你講係升就升咯。 其實咧，本來咧，即係我哋呢邊咧，反而話即係唔係歧視啊，即係話農村啊，或者係佢哋文化程度冇咁高嘅咧，其實對呢方面反而更加直接。 係係係，你講 同埋係啊，唔會咩？反而咧，你接觸得呢個世界多啊，呢個文化程度高。更加將呢樣嘢包裝得更加犀利啲， 所以咧，馬克思講得啱，呢個係階級問題。 屌你！ 根本就係階級問題，講到尾。 呢個係階級問題，你講啱。 係冇錯，係啊。 哇！真係與君一直話勝讀十年書，黃大仙。好多謝你打上嚟啊！真係你令到我哋睇嗰個角度又宏闊好多。 我都是大家互相學習。 喂，咁我哋不如咁啦，我哋下次再做呢個封煙嘅時候，再邀請你再打俾我哋啦。 好啊，好啊， 好 啊， 有機會再講。 好啊，好啊。好